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8.5度，今天上午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5级，气温-7度到-3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非常寒冷的数字，-11度，最大相对湿度40%。我们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2月5号11:33的11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SHINE SHINE 啊 ，shine， 我当成 SHE， 我这不对呀 啊，这歌啊， 对。 就不适合晚上播哈 啊，对， 我特别想晚上播这歌， 你播一下看看， 试试呗 啊，试试呗，看有没有那个举报电话， 是不是你？ 喂，主持人，你怎么能放这种歌呢？吓了我一跳。 非常非常精彩的乐队， 嗯， 演唱哈。其实我们出去玩就带着光环，带着光环 ， 那有些人呢发卡什么的， 是啊，善意嘛。就算晚上他也可以出去玩啊， 对呀、 啊，他也得开大灯啊， 是。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身体和心情都是 SHINE shine 的， 对呀、啊，都是充满了阳光。 新年啊， 嗯， 快来了， 马上就来了，下周就是下周吗？ 下周的2月15号过年吗？ 哦，对，下周四嘛，不就是？哎呦，我的天呐， 掐指一算太快了、 哎、太快了，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对一切顺利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新年出境的一个游行的趋势，旅游的趋势， 对 大趋势到底是怎么样 的旅游出行到底去哪儿呢？ 哎呀，这有些人就是想出去玩吧， 嗯， 没得时间， 没有时间。 有的人呢，有的是时间，没的钱。 嗯， 有的人是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 不存，别看我。 对，哎呀，这个其实呢，过年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会选择跟家人团聚 在一起。 对，但是呢，过了年儿之后，正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 哎，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哎，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下、 哦。希望能帮到各位哈。人间有真情嘛，哈。 对，人家有人爱嘛。 马上有请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周驼啊、他编的资讯隆重登场。 这个、啊，不让我出场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就是我回想起，就是咱们这个资讯片花后面那噔噔在这儿，我跳了20来个音乐才能衔接成这样。 哎呀妈呀，真是辛苦了！这还是5年前的， 啊、 对呀， 4、5年了。 我们真的是这款片花，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节目组非常的专一， 对， 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非常专业的品质。片花从最开始创办的第一天一直研究到现在， 对，就是再也没有超越过它。北京的事儿，北京公园冰雪游红火了，颐和园等接待游客，哎，60万。 60万人次， 厉不厉害？ 妈呀， 好厉害！颐和园啊， 厉害啊、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为了让市民游客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今年冬天颐和园等北京6家市属公园，共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一个月以来，10多类冰雪游园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参与。截至目前呢，累计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啦。 啊，是好几家、啊， 好几家呢， 还挺多人的啊， 玩儿嘞。 了解一下子啊、这些冰雪运动包括自然的冰场、人工雪场和冰场，分布于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植物园、长期六家网红公园。 对，长期六家网红， 太厉害了， 没有变过这个榜单啊， 就是非常棒的啊、面积是达到了近100万平方米。 是的， 近期像体育竞技啊、打出溜滑啊、冰戏表演啊、打出溜滑啊、趣味比赛 打出溜滑比赛呀、 主题展览及亲子一家人打出溜滑嘛、 对呀、 在各公园陆续展开，受到游客的欢迎 啊！是的，来我们打出溜滑。 昨天 好，位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冰场是北京市区内最大的自然冰场，总面积为70万平方米。 大的。 连日以来啊，大量市民游客在颐和园体验了冰上乐趣，冰上自行车，它有电动冰船啊、冰滑梯，这是借助工具打出溜滑， 对， 等10个冰上项目，人气非常的高涨。 让我把目光移到北海公园，精彩纷呈的皇家冰戏表演。 我的天哪！臭冰坨是吗？来， 还有就是扮演成皇帝的角色，一跌倒重大臣，你没事吧？ 不能让皇帝跌倒，来，我跌到皇帝的身下。 类似表演啊， 表演表演啊， 在陶然亭那方面呢，游客不仅能够参与冰雪运动，还能观赏憨态可掬的天的企鹅。 哦，真的吗？ 紫竹园公园今年的首次举办雪上活动，增加了雪滑梯、雪上腰包球、雪地迷宫等趣味的参赛项目。 哦，有这样的。 对， 此外呢，各园今年还增添了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知识展览和冬季体育活动。 现在这个知识问答火的不得了 啊！对呀，知识问答你得问嘛，是吧？ 问树上一个猴，地上七个猴， 对，七个猴， 一枪还有几猴？ 请问周驼今年多大？ 57。 啊，是，这个题不具备普遍性啊， 太说俗话了 啊！对啊、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啊，对这个。还有呢，北海公园举办了冰上蹴鞠比赛， 厉害了，足球， 我的天哪、对，还有邀请教练进行滑冰教学，陶然亭公园也开设了滑雪学校，在滑雪体验区配备专业滑雪教练、教授来前来体教授啊，前来体验者这个滑雪， 是的，反正非常专业哈、但是出去玩啊，跟冰或者雪接触的话是挺好的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 我告诉第二条哈，贵州那天咱们专门说的贵州， 贵州好地方，人杰地灵啊， 是啊，举山地旗走全域路，旅游城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哎，贵州这个这两年发展的非常好，在旅游这一大块啊。 我们把目光移到2017年的时候， 好， 贵州省旅游接待人次、外省入前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7.44亿人次、3.27亿人次、7116.81亿元。 我的天哪！ 同比分别增长40%、31.17%和41.6%，这2017年全年的事儿。 对， 共、 这个 怎么的？ 实现旅游增加值1500亿元左右。 你看看， 占 GDP 比重提高至11%，占服务业增加比重达到15%，而且500,000+的贫困人口通过旅游业受益了。脱贫了，旅游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增化，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 哎呀，成功拉动了贵州省的排名， 真好， 整个在这个全国 GDP 排名的大榜上都是这个非常有显眼的位置。 某某省你让开 啊，某某省，哎，你起开起开， 哎， 对，我要 去看，我你先来后到。 对，近年来啊，贵州依托独特的山地旅游资源，人有这个呀，是吧？以旅游家为载体，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促使新产品、新业态、新供给层出不穷。 是 旅游加生态，培育起旅游经济发展的根基，将产生1+1大于2的发展效果。 对， 是不是？ 嗯， 贵州还大做旅游加科普的文章，利用和发挥好贵州的大数据优势，打造智慧旅游的服务，利用贵州拥有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个中国天眼等天文地质资源，推动了科普旅游的发展。 还有这块呢？ 嗯，是啊， 这些钱不是白赚的哈。 当然了， 有项目啊。 嗯， 贵州先后有194个旅游项目列入全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20个旅游项目入选了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成功创建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3家，国家4A以上的55家，建成省级度假区29个。 嗯。 国家级度假区一个，推出累计了527余个新景区、新项目，人已经那地位了，还在不断的优化资源，升级 plus。 嗯，是的，哎呀，真是这个越来越好啊。 好朋友，如果现在您 啊 可以拿手机的话、这个手机是不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当然了， 哎、 我不就是现在好多都离不开手机了， 离不开了吧？ 是的，你想抢票，你得需要手机； 啊、 订票，你得需要手机。 对对对， 一旦手机这个发生故障和 bug 的话，你就 很麻烦了， 你就很懊恼，然后就摔手机， 退票还得换上用手机。 是啊，所以说呢，手机非常的重要啊， 对， 联系人啊，发微信啊，是不是打电话？ 但 谁能离了微信呢？ 对呀、啊， 还有 QQ。 一部手机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办签证。 嗯， 日本、新加坡、印度等签证在线办理 ，always online。 真的吗？这么方便？ 哎呀，太厉害了！现在 看看怎么办的啊？ 嗯， 办签证呢是出境游客的旅行第一步。一直以来，繁琐的申请表格和复杂的申请材料都是令游客头痛不已。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月29日，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国大使和代表的见证下， 哎呦， 飞猪在线签证中心啊，以下简称签证中心， 了 对。正式上线，在线签证中心通过 OCR 这个识别急速填表，在线自拍签证照，进度实时在线查询，一键上门取件，拒签全退等服务。 哎呦， 哇，实现消费者一部手机搞定签证， 非常赢了，非常赢了。 嗯，目前的消费者已经可以通过在线签证中心申请办理。 来， 听好了啊，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柬埔寨、 格鲁吉亚、 印度、 日本， 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卢森堡、 马来西亚、 缅甸、 新加坡、 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 土耳其 和越南等15国的签证， 已经很多 了。对，已经很多了，在线办理，这才是刚刚开始一个试水，对不 对？对啊，服务器还在相应增加嘛。 对呀， 对 呀，是的。好，据介绍呢，在线签证中心的 OCR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消费者护照首页。 好， 对不起，您的首页无法识别，请稍后再试。 你这个首页窝了。你别窝折了，你再保护一下。 请摊开，对不起，请您化妆。 对对，这功夫 啊，是啊， 那自拍裤子 啊，不行不行啊， 是不是、 啊？对对 ，keep real 啊。 是的，现在那个签证上面都是不化妆，这样才能识别出来啊。 没错没错啊， 将信息准确 的。识别不出来， 你说什么？你这个是识别型的，你有病吧？ 你这个 是 要 对 坏 的。坏了啊！气死我了！ 继续。 好，请继续。我好了， 好了，好了，好。 嗯， 智能照系统，什么什么？ 智能，人家是智能的啊。 可以指引消费者通过手机拍摄标准的证件照， 哦， 随后自动生成申请国家要求的尺寸，这个太厉害了。 哎，对， 啊，这个棒棒的。 是的，再调一下啊，好的啊，7寸太大了。 好，通过在线签证中心与大使馆的数据直连， 对， 申签材料安全直达所申请国家的大使馆，一键传输，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在线中心实时查看签证申请的过程， 就跟快递一样哈，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如此，飞猪还将各大使馆的黑名单、用户关系模型、芝麻信用报告加入在线签证中心。飞猪副总裁周正指出，也姓周 啊，周正， 老周 啊， 是， 这是智能风控18年的重点 啊， 飞猪智能化在线签证系统，通过数据运用，更好的服务大使馆，服务消费者 啊。行，不错，这个，您这个校机要是能提起来一点，就是更好了。 好的 啊，好的。对于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哎， 这个老周也说了哈，说消费者申请签证的材料呢，非常的隐私，也非常重要， 没错， 是不是？这个飞猪呢非常重视这个我们的数据安全， 当然， 并且使用数据加密等特别措施保障其安全，更快速、更便捷、更安全、更绿色，是飞猪与各国大使馆合作的共同目标。 谢谢 Flypig 啊， 是的 ，Flypig 飞猪， 谢谢您，谢谢您啊。关注完前三条，那播报是不是非常的热情？ 当然了，非常有意呢。 周六周日没有在这个直播当中节目，但是六周咱们是录播哈，很怀念这个舞台 啊。 哎，每到周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尽情的释放。 对，是我们两个人没有嘉宾，我就把我们的热情以及这两天充的电全部释放给话筒。 是的， 说对了，话筒。哎， 说对了。 第四条。我驻菲律宾使馆提醒，春节来菲律宾旅游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哎，这个安全提醒是怎么回事呢？ 2月1号发布的报告，这个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的，提醒春节期间来菲的中国公民注意旅行安全，做到一定文明出行，理性维权，树立良好的形象。当我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难免啊。为了控制不住情绪，哪句啊哪个动作过分了 哦， 这就是吧， 是的，因为菲律宾马荣火山呢近期持续活跃，已经导致8万多名居民离开家园，目前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维持在5级中的4级，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危险的火山喷发迫在眉睫， 随时随时。 对，而且近来呢，这一地区降下了大雨，造成泥石流等灾害，同时火山灰蔓延，影响到附近的城镇。使馆呢也是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火山的动态，切勿前往马荣火山景区， 千万别去哈。 对对对，而且呢，使馆还提醒说，中国公民要做足入境的准备，备好回程机票、酒店订单等等，礼貌冷静地回答移民官员的查询，不要在移民官员柜台前拍照。那请妥善保存身份证件，尤其注意保管好签证纸，不要擅自剪裁或者改变其原始的样貌。 对呀， 不要将签证纸遗失在航班上，或者是误装进托运行李。 不管您是那个路上的老炮，还是初级的菜鸟，这些东西一定要保护得非常好才行。 对，对， 这个缺一不可哈。 是的。 出去玩了吧？出游方面的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呢，注意水上活动的安全。 对。 参与水上项目，务必客观评估您的身体状况，切勿一边一说逞强好胜就上去了。 不行， 不行，您再也起不来了。要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要前往陌生的水域，不要在饮酒或服药之后下水，你不知道你身体会发生什么反应。 是的。 菲律宾台风多发，因此造成航班延误啊、道路积水等情况时有发生，要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菲律宾机场公共场所冷气是开得很足的，我是感受过的。游客应带足常用的药物，备好必要的防寒衣物。小抓绒啊，再带几张。 抓绒再带啊。 冷啊。 对，另外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对对对。 近来呢，在菲律宾涉及赌博的劳务纠纷和绑架案，这个层出不穷啊。使馆也是提醒来菲旅游的中国公民要一定要远离赌场啊，洁身自好。 没错。近期呢，还针对了发生多起中国公民海外遭遇电信诈骗案件的情况。 这怎么还骗到海外了都？ 中国呢，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假的。外国一打过来，哎，他们我国外他就有点，怎么，他就有点不知道了，怎么办了？ 这样，来，我们接通一下，滴， 对吧？ 打过来了，跨国电话， 对啊， 打 call 吗？ 这样，使馆提醒中国公民不要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外领事馆或国内政府机关名义索取银行卡等个人财务的信息。 不行啊，这绝对没有。 要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邮件等等，一定不要轻信以任何使领馆名义要求更新护照的电话，这个就很唬人了。不要在电话里问陌生人，就像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啊、住址，这些肯定不要说的警方电话、电信诈骗啊。 电信诈骗这个还挺猖獗的， 很恶毒哈、他为什么从事这种行业，真是气死我了。 哎呀，人怎么他们就是 剑走偏锋了呗， 讨厌， 不务正业呀、 哦。对，嗯，最后一条，印尼的事儿。 印尼的事儿啊、嗯，也是这个我们的东南亚一个岛国。 嗯嗯， 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印尼最大的国际旅游游客来源地，印尼还是非常棒的。 哇，一六一七了。嗯， 对，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赴印尼旅游的中国内地游客人数为205.9万人次、嗯，占印尼国际游客总数的14.95%。 一个国家占这么多， 真的。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了印尼第一大国际游客来源地了。 针对以上的数据及情况，印尼旅游部专门负责中国市场推广的司长叫做哲马杜，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今年来前来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一直呈现迅猛龙的态势。 哎呀， 你看， 天哪！ 两国旅游合作机遇前景无比的广阔。 无比的广阔啊！ 广阔啊！ 对，哲马杜表示说，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印尼旅游部未来将加大对华旅游的宣传，开通更多邮轮和航班直航航线，并改善旅游基础设施，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其实，在众多印尼的那个旅游地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啊，哈， 哦，对， 是吧？ 巴厘岛吗？ 嗯，依然是中国内地游客最钟情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啊。2017年从巴厘岛入境印尼的中国游客为135.5万人次，占访问印尼中国游客总数的65.81%哈。 嗯， 中国也是巴厘岛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地。 对， 不争的事实。 不争的事实啊，那这个 计划了， 对，就是计划了，2018和2019年分别吸引啊，听好了，350万人次和5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 19年达到500万，哇， 这不就明年吗？ 哎呦， 就他们早日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服务要越来越好。 对对 对， 希望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选择越来越多。 嗯， 啊，我们的身体上啊，心灵上啊， 嗯， 钱包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都能放松嘛，钱包也放松了。嗯， 对， 钱包。 哦，现在对对呀， 像那个蛙一样。 对对呀，我现在就感觉哈，手机做的事情太多了， 对， 很少花现金了。 对， 就是大家一定要。也还得就是注意手机的安全哈，很重要。对，掉了就是丢了。 交那个过路费的时候，妈呀，都得现找零钱。 对，很麻烦的啊。 对， 时间来到了11:51，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微信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提醒各位哈，这几天天气虽然是以晴为主，但是呢，这个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 嗯， 明天至。反正是双休期间呢，也会明显的下降。 嗯， 希望各位好朋友临近过年了，可别再用感冒啊、身体不好缠身哈、非常不爽哈。一个片花啊， 好， 开始咱们今天的那个叫春节出去玩哈，新年出境旅游趋势的分享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啊，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刚刚收到一条信息，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曲堰赤镇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和小爱音箱啊，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奶等这个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啊。 嗯，是的，还是非常的棒啊。对，这个广播三下乡呢，还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 嗯， 那从2007年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那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 谢谢。 哎呀，真的非常棒，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呢，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 为去的同事以及服务人员点赞， 点赞，点赞，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种爱心连心的这个活动应该持续下去，而不是一年就做了。我们做了12年了哈。 嗯，对， 非常非常棒啊！其实听众啊都在路上玩呢，每天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里有好多人留言，咱说说哈。这个，哎呀，大连老师王博文，大连人， 哎呀，大连人啊，来来来， 你来一个大连 啊，大连，大连，我也不会啊，就是过年以后呢，想休假出国玩半个月，帮忙推荐一下， 听我们节目呗， 对呀，听我们节目，那全是推荐， 王博文听过我们节目哈， 对。 Hello, Megai, 他是这么说的，出国不是为了纯玩的 啊， 还有点追求。 妈呀，还有追求啥追求啊？ 啼笑皆啊，适应环境并没那么容易。 哎呀， 但是还、 哎这个、 你提点过、啊、还是值得去努力 啊， 感恩遇见的人和事儿。不如不见见更好啊！如果不见呢，见更好。 嗯， 怎么知道更好应该什么样了？说的很对， 哦、是是是， 老在一个堆待着、 哦、 是吧？都这么说，哎，吃什么您呢？都不行 啊！对对， 当然 啊、 哦，如果定下的小目标能实现，那就人生更理想。 是你那小目标要赚他一个亿，估计实现不了。 一个亿啊！ 嗯，是。然后飞天暴躁可爱花， 暴躁可爱。 我这个人很暴躁啊，就觉得这年头啊，周围朋友都好富裕呢，刷朋友圈都出国玩的，我就一个人在下乡，不是乡下玩。 下乡？你还下乡？哦，那联谊是吧？ 啊，是 联谊来的。 就我一个人在乡下玩的，也是真的没啥好发朋友圈的，发完觉得羞耻。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在乡下玩怎么了？ 田园， 对啊，欣赏田园风光，我们那个体验乡间野趣，怎么就羞耻了呢？不能这样想啊！ 到时候你去吧， 啊， 去 我去， 去待个俩月。 你明天给我找农村。 其实我觉得呀，大家那点不一样 啊， 大家还有羡慕你的 呢， 对呀、啊，大家还羡慕你呢。呼吸新鲜的空气，吃着乡间的野味， 对 多好啊！ 不是说大家都富裕，其实旅行这个真的是风景游人，你花很少的钱也可以出去玩，对不对？也可以在国外呀。 对啊， 对啊，你可以住 Airbnb， 对吧？你住五星级酒店和 Airbnb， 那价钱一下就下来了。 就是啊， 嗯、 我们理论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嘛。 啊，是的， 没有事儿，你慢慢走，你别着急。 没有关系， 对， 嗯、是的。 他你能保持他一直富有吗？哎呀，想太多了、 就是、 啊、 嗯！我跟你说，这个暴躁可爱花，他其实是最富的。那都已经去过了，我不想去这个地方。 哪条归田园？ 对，对嗯、我就要归田园居，把那个地瓜给我挖出来。 这条 地瓜熟了，地瓜熟了。 我觉得这个这条波尔去那个爆豆花啊、 嗯、 朋友圈基本没人看过。 豆豆啊，还、啊、有挖地瓜了，快直播。 章鱼哥哥 啊 ，Sky 章鱼哥哥是用户哈。 哦， 他是这么说，他厉害，他集齐九本游记我就出国，现在已经四本了。 哦， 还有一本《桂林小记》，没有排版的、 嗯。 哦，他是出书的。郝可之前去玩的、哎、没写这个东西，他是写游记的人。 哦，是这样的。 走遍祖国大好河山这一 路，哎，不错不错。 我的天哪，厉害！ 张 一 哥， 张一哥哥， 对啊，章鱼哥这个手比较多啊、 哎， 写起来比较快。 章鱼哥哥，今天俄罗斯世界杯谁能打冠军？你预测、啊？ 这样我掐指一算，哎呀，绑住了。 当瓜。 周妥。 哎呀，我也喜欢， 你不要瞎预测啊！ 我也喜欢足球 啊还没到呢。 谢谢大家的留言、 嗯、 哈。下面呢，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说新年出去玩的一个趋势哈。 嗯、 如果您正在为新年出去玩发愁，不知道怎么办，要听听《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人爱 的旅行号107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根据目前的气象资料预测呢，本周北京地区以晴为主的天气比较多，多弱冷空气的活动，明天至周五呢，气温会缓缓的回升，双休日又受冷空气的影响，又下降的温度比较明显，有四级左右偏北风。本周依然是没有降雪天气的，天气寒冷，空气非常干燥，在这种气象条件下呢，感冒、发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都处于这个多发期，很容易发生感冒，心脑血管疾病处于高发期，发病人数很多，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也相对较低，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身体，提高免疫力。最后祝大家身体愉快，心情健康。我们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李星浩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歌呢是旺福啊，那旺福，哎，旺福的歌还真是挺喜庆的哈。 哎呀，旺德福 啊，永远都没有压力感觉，就嘴里含着大杯的奶糖那种唱着歌， 奶糖 真好啊。全世界出去玩去哈， 是 那个出去玩的趋势，大家再掌握一下。有时候吧，有些人没有头脑，你没头脑就那个什么不高兴了， 是， 对吧？ 你比如说现在哪哪哪适合去， 对， 哪哪哪便宜了，你如果要是 get 不到这个信息，你可能又去了那个正在旺季贵的地方。 走冤枉路，花也往前。 对， 我们节目不能让大家这样。 我们节目多有爱呀！ 我们节目尽量让大家出去不花钱。 啊，那是不可能的。 看到，钱都花在刀刃上 啊！对对对对对。 目前呢，是吧？国家旅游局呢，直属研究机构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携程联合发布了18年春节出境游的趋势预测报告。 嗯， 是这么说的：今年春节长假预计出境游人次将达到650万。 嗯。 规模历年之最， 我的天哪！ 明年肯定又是历年之最的，后年又年，今年哎， 有一个地方 啊， 深圳 啊， 成为了春节出游十大出发地之一啊。 哎呀妈呀，深圳火，老火了。你看从这个房价啊，从楼市的涨势来看啊，深圳也是非常好的发展的。嗯， 对对，真的。 对，现在尤其是像什么开了这个港珠澳大桥之后，我的天哪，整个广东那块就沿海的城市嗨了。 嗯 嗯，那再过十几天。十几天 差不多 啊，差不多啊，十几天就是春节了。相较以往在家吃年夜饭看春晚， 不 不，我要在火枪过。旅行过年的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日前呢，国家旅游局直属研究机构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内最大的在线旅行社携程旅游这个联合发布了2018对对对，这个春节出境游趋势的预测报告，说了说今年春节长假呢，预计出境游人次将达到650万， 对 啊，规模只是历年之最啊。对，我们看看这个大的数据是怎么说的。 嗯， 对，这个去年啊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3.44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4233亿元。 是的， 我的天哪， 亿为单位啊。 对， 嗯， 根据去年数据以及今年的增长这个态势啊，并且参照业内最大规模的一个国内游出境游的订单量，那携程旅游的专家预计说，2018年春节出境游将在去年的615万基础上再增加 35万 啊，650万，数学不错。 是的，你知道，目前已经有数十万来自于近200个国家，200个国内主要城市的旅行者，通过了像携程 APP 以及遍布全国的6000多家各种的，像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旅游什么什么，到达68个国家，海内外700多个目的地城市，最远南极，最长行程29天，就在网站上订的，厉害了，厉害了啊！ 是的， 是， 这个。 春节预订数据吗？ 对，春节预订的数据啊，这个是这样的，跟团自由行各占一半，定制私人向导开始走红了。 哦， 对，已经变了。 私人向导，就比如说我可以选。 是的，就是我定了这个，他就是为我服务，或者说我们这一行人服务的。 他就是我们的管家。 对，就是私人向导，这个就是更加的怎么说呢？这个弹性就更大了。 对，商量着来哈。 是啊，那春节出游的游客当中，跟团游和自由行分别占了52%和48%。然而呢，今年每5位出境游这个游客当中，就有1位尝鲜者。 干啥呢？ 很勇于尝试新鲜事物。通过这个 APP 提交一张出国定制游需求单，体验一次有私人管家服务的私家团，或者预定一位洋导游全程陪玩。 挺厉害的。 哦，这样。 又发生了变化了，旅行。 是的， 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变化，我们才更有这个动力上路，对不对？ 对， 春节是个大的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说哈，出境游人均成交达到了9500块。某网就发布了春节十大最贵目的地。 哎，是的， 反映一下了哈。 啊，反映一下啊。 那个春节计划前往马尔代夫的周陀，打个比方， 周陀啊， 表示 周陀带着秀莲 啊， 别，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让我说呢？ 哎，行了，周头， 你们真是不懂我的情绪。 哎，对对，周头错了，不好意思，不能这样，因为周头现在他那个还是单身，所以他不能有这样的情绪。这样吧，换一个。哎，行了，周头，快过年吧。 我来， 啥都别说了， 下会儿找你啊。 下次有单身狗的时候找你。 对，等你啊。是夫妻两人的年终奖全花在旅游上了 啊。 从消费数据来看呢，这个。这个 哎，没， 对，这个先生今天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在旅游花钱最多的一个春节啊。截止目前的数据来看呢，预定春节出境游的跟团游、自由行产品的人均成交价格是9500块，国内游人均消费超过了3500块。春节一个三口之家，到海南的三亚度假花费将近25000。 少了，保守了， 将近25000。 对，保守了啊。 From 对。好，那么春节去哪里最豪呢？土豪的那个豪啊，对呀、啊，哎呀，那当然是越贵越好了呗，看哪儿最贵吧，说白了， 来， 分别是南极、 阿根廷 啊、巴西、 塔西底、 哎呀、挪威、 坦桑尼亚、 冰岛、 墨西哥、 新西兰、 芬兰， 我天哪， 都是贵的地儿 。春节前往这些目的地旅游，以家庭和情侣居多，全家平均消费可达10万元以上， 真的是。 对，那春节去南极的游客平均花费当然是最高的，达到16万元。但是呢，春节在这个某网报名的出游人数比去年多了1倍。 你别看天，你保持一个平视。 哎呀，我等会儿把我心脏那个稍微放一点啊。 其次， 是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 对对对。 哪些市民出游欲望最踊跃呢？报名的？ 咱不看这个榜单之前， 嗯， 如果有一个问题，全民问答嘛， 嗯， 对吧？旅游专版， 嗯， 你当主持人， 嗯， 你觉得哪个城市的市民报名最为踊跃？ 当然，江浙沪了， 啊， 对呀， 北上广深嘛。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大城市， 北上广深 有这个意愿出现。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江浙沪以及南方居多，东南沿海居多。 我们看实际的效果是什么啊？ 对啊，还真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 哇！ 哎呀，真是成都，果然是天府之国，善于游玩和享乐。 真的，真的不错不错。 然后深圳啊，北上广深，然后南京、杭州，居然还有哈尔滨啊。哈尔滨购买力这么强吗？ 太棒了。 天津、武汉，哎，将成为春节出游主力出发城市。 其实我们这个榜单就是告诉各位呢，就是购买力啊，出行意愿上啊，并没有奢侈铺张浪费的感觉哈。 对。 哪些城市居民花费是最高的？咱们以出境游而言。第一，苏州。 第二，我是真的没想到。银川、 北京、 上海、 宜昌、 无锡、 杭州、 沈阳。 大城市。 啊。 郑州。 南京。是春节出境游人均花费最高的城市， 黑马嘛，就是、 对啊，出 对 呀、 啊，一线城市嘛。 那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像苏州啊，苏州游客， 对苏州游客， 对无锡还有杭州、南京等江浙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都成为黑马，那肯定的。 此外啊，郑州、沈阳榜有名 啊， 最舍得花的称号当之无愧 啊，是的，把年终奖全花了，全 你看看呀， 嗯， 但我觉得犒赏自己挺好的。 对啊，就是你把它花在自己喜欢的这个方面，你是不会后悔的， 无怨无悔。这个老说出去玩得有目的地吧？ 对呀， 谁是赢家？谁是大王？ 谁是大王呢？哈哈哈，当然还是泰国、 日本、新加坡排名前三。 对， 像巴厘岛的人气就下降了哈。 因为它毕竟有这个火山喷发的事儿嘛。 是。 哪些出境游的目的地会成为春节的人气王？根据截至2月1日的携程出境跟团游还有自由行的订单人数， 怎么看？ 报告预计今年春节最受中国青睐的前十位。 哎呦，这是 对 哦，来来来， 分别是什么呢？泰国、 日本、 新加坡、 越南、 印尼、 美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柬埔寨， 我的 天 哪，天 只有美国一个，其他全啊、澳大利亚是。 澳大利亚也算亚洲国家了吧？ 啊、全是亚洲的呀， 除 了 美 国。 嗯，还有美国是一枝独秀。美国兄，我离得这么远，还能上榜已经很好了。 厉害厉害厉害！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咱们这个诊所啊，这头。关注一下亚洲， 对对对，扩大一下这个亚太的业务，行不行？对我们整个亚太大区，是不是？啊，还有美国， 对对对， 这个首先来，我们来细说一下， 细说 泰国、日本、新加坡，这就不用说了，我们这绝对是排名前三的，是最吸引人、人气最高的。去泰国避寒呐、对不对？去日本赏雪啊，成为了风尚。去年 受火山喷发的影响，今年巴厘岛的春节也稍稍降温的，刚才说过了。 巴厘岛有一点扼腕，但是没有关系，它依然是。这个前十的，对，有点扼腕。 不用叹息，不用叹息啊！ 是， 等你火山好了，去的多， 对， 没事。 快把你的火山喷完了，喷完了去的就多了。 填上，飞机往下填 呀，不行啊！ 砰，又出来了， 不行。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神奇 的， 你要遵循它， 堵住它，是不是？嗯，你不能这个跟大自然去对抗，你只能让它喷发。 对对对。 这个 东南亚的越南， 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成为了替代的目的地。 哦、 长线方面， 长线来来来， 巴厘岛气的， 来来来 北欧、迪拜、阿联酋、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线目的地都是黑马。 哇！ 我的天哪！赴北欧、加拿大赏极光的线路报名同比增加了150%以上。 大家都想去。 哎呀，今年开始执行免签政策的阿联酋，春节这个班期提前一个月就爆满， 一位难求啊！我的天， 太厉害了。 这个预告，这个未来一周预测，东南亚海岛等有签证便利的措施，短途目的地还将持续发力，因为也没得选了，是吧？ 啊、是 都订满了。 哎、 特别是这个，哎呦，这字儿，蓝莓五， 蓝莓 五国中的泰国、越南、柬埔寨等有亮眼的表现哈。 对，非常的不错。 报告不能光关注这个自由行， 嗯， 还得团队呢。有些朋友基础型的旅游者，那、 跟 着团出去走的，是吧？ 像什么这个春节团队自由行、春节出境游的城市最受自由行啊，咱们先说了哈，自由行青睐。 来 的是 来 中国香港、 普吉岛、 大阪、 中国澳门、 东京、 新加坡、 曼谷、 清迈、 沙巴、 巴厘岛。 哎，而团队游十大热门城市分别是曼谷、 普吉岛、 台北、 新加坡、 中国香港、 大阪、 长滩岛、 东京、 暹粒、 豆芽庄、芽庄 什么豆芽庄、 芽庄、芽庄、芽庄。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目的地哈。 是的。 那春节国内呢，我国外去不了了，我只能在国内逮一逮了。 国内怎么的？国内也很好啊。 因为这个节目，因为针对国内的访 有 啊， 报道花不是还在乡下的吗？ 有。 对呀、 啊。对对对，这个大数据显示， 大数据显示， 从旅游热度来看，今年春节三亚、北京、厦门同比去年。依然非常火爆，去这仨地儿的人都有。 哎呀，这三个地方是常年的网红级别啊！广州、昆明是紧随其后，上海、哈尔滨、桂林等地也不甘示弱， 对，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 还是这几大城市哈？ 对， 潍坊挺好的， 配合也挺好。 对， 我回去旅游去， 你就回去看一看， 我体验一下极致冰雪。 冻梨，我跟你 讲啊！哎呀，我的牙最近不太好， 是吧？啊、太好了，你看， 嗯， 其实出去玩是有年代构成的，像70、60、80、90，甚至00后，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出行大队的这样一个行列哈。 嗯， 你看80后， 嗯， 携家出游，像我这个年代的80后，90后呢怕被催婚 啊，躲了， 远走高飞， 对，看溜了溜了 溜了。 是的，所以呢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 嗯、 反正今年的春节长假出行的游客当中，近50%订单都是选择提前出发的、 嗯、 就是在2月15日之前或者延后返回、 嗯、 拼价出游。根据截止到2月1号的这个跟团游和自由行订单数据，从2月8日开始出游人数就明显上升了。 哦，这就是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今天5号嘛。 哎呀，对，8号是小年儿啊，提示大家。 哦，嗯、小年儿。 对，开始这个送财神了。那特别是欧美等出境游开始进入了高峰，出游最高峰出现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然后覆盖除夕夜的订单占了60%。 嗯，咱们啊， 嗯， 就是老说过年啊， 嗯， 挺累的慌，觉得。 对。 其实谁不盼着过年？都盼。 都盼着过年，就是不管你是在家过也好。嗯，去别的地方过，甚至出国过年都好，但是只要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才是这个有年味儿哈。当然90后呢，可能他们就是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还是选择了自己出去玩 也行， 对，或者带着爸妈， 对， 躲避一下七大姑八大姨。 对对对、哦、是刚上火车，那你6号车厢啊？ 哎，你带上火腿肠和方便面过来跟我唠唠。 三婶儿你怎么又来？ 对呀，有对象没？ 哎， 没有， 浓浓的爱、嗯，你怪他们表达方式吧，但是浓浓的爱在这边待着。 是是， 谁没事不跟你着什么急？是不是？ 你放过我吧啊！ 行，俺周周下车 啊！行行行，反正就是大家过好年就行了。 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哈！这、嗯、刚我们在这个统计当中听到的普吉岛，好多普吉岛哈、 嗯嗯。对， 今天我们也是人见准情了， 人家有真爱。 说说这个普吉岛到达方式，哪儿哪儿自己查去。 其实我觉得普吉岛大家都非常清楚，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声。 国内的朋友如何到达普吉岛、 哦、 直飞好还是转机好？ 这 是好多人的一些疑问。 对，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直飞会比较省时间。 为什么呢？ 对，这个飞行距离不远，对不对、 嗯、 签证也方便。那直飞是这样的，适合预算比较宽裕游玩时间紧张的人。 你看吧。 对。 嗯，就是。 对，你要转机反正也行。优势呢，省事儿省时，避免转机的舟车劳顿。 对。 缺点当然就是一般费用会比较高， 直接就过去了。 对，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选好时机，也是那个没有问题啊。 目前可以直飞到普吉岛航班的城市分别是像北京啊、上海、 杭州啊、 对啊、 成都，还有重庆、广州、深圳、昆明、武汉、香港、贵阳、南京、西安和郑州。 嗯，然后咱们的城市 对 tips 还是没有 tips 啊， 说说 机票的价格是根据淡旺季、航司机型、等级、促销方案等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以下价格仅供参考。 再说一说， 嗯， 我们从北京直飞的话、 嗯、 飞行时间大概是5.5个点， 对， 往返价格呢每位6000块左右， 这个应该是旺季价格啊、 哦、是的， 对、 嗯、 然后上海直飞， 当 然因为上海近嘛， 近点了， 往返是4000元左右，4个小时，嗯，杭州直飞更近一点，也是4个小时，也是4000元左右，成都直飞呢是3个小时、 哦、 往返价格3800，重庆3800，广州2800，深圳2800， 对、啊、 还有香港直飞2500， 为什么说这个从广州真是那块呢、哦、去各个地方都便宜， 对， 离得又近， 嗯， 哎呀还能在那儿吃一吃，哎呦、 就是、 广州真好。 广州啊，香港，就是整个广东吧，广东和香港澳门这一块区域、 这个、圈，对对 对, 对， 这一块圈将来一定是发展的非常好的。嗯， 哎， 你叹这个叹气是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那看到周驼看我一眼 啊， 我琢磨我跟他转个机去吧。 啊，行，那转个机去吧，那就啊， 适宜人群、 啊，老年人。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都我57了，那我这直飞我也坐过，所以 啊， 从北京直飞到天津， 啊，是我跟你说，其实就是转机它并不适合老年人，但是适合什么呢？时间长的，就假期宽裕的， 对，你玩两个国家。游玩时间充裕， 哎，对， 想省钱的朋友， 哎，对， 咱不得省钱给诊所紧着花吗？优势是什么呀？价格一般叫直飞低很多， 嗯， 你可以到两个地方待一待吗？ 就这样不错，你可以，如果要是从香港转机，你是不是可以在香港玩？ 对、啊， 是不是？ 你唱维多利亚港啊？ 对呀、啊，天桥小轮椅， 坐个轮椅什么？你上沙坡一坡，未必还碰到南烧米 啊, 啊，你还可以去这个离岛去逛逛一逛， 是是是， 它可以7天呢。 对对， 对呀、啊，嗯， 缺点呢？ 嗯， 时间上温。战线拉得有点长， 嗯， 奔波啊， 奔波， 有些航段延误会赶不上后面的飞机，就是它有不定性， 是的， 是不是？ 结果你从香港转花的更多， 对，这，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提醒大家哈，这个转机时间安排好，一定得安排好，一般要提前2个点以上到飞机场， 哦， 起飞时间前1个小时停止 check in，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是的， 这个像转机，比如说在香港转机， 对， 曼谷转机。吉隆坡转机，新加坡转机，有一个点儿告诉我，香港转机是去香港不需要办理刚刚说的港澳通行证，平飞泰国的机票行程单打印出来，可以前后进香港7天哦， 真的是非常棒的， 是是是啊，好多好多便利啊， 像这个北京直飞泰国普吉岛7天5晚自由行啊什么的，这些、 哦、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这就 是 跟团了，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们飞机完了、 嗯、 啊，导什么自由行啊什么转机到、 嗯、 哎。凌晨到达普吉岛， 怎么会买凌晨到达的呢？ 如果是有的话， 嗯， 首先不建议住机场。 那肯定啊， 对吧？ 普吉岛的机场和其他机场不同， 嗯、 机场很小，不适合过夜。很多过去的航班呢都是凌晨到达的，啊、建议直接去酒店、 嗯、 凌晨入住，算是住一晚。所以订酒店要订好这一天。 哎， 另外如果后半夜到，也还是先到酒店，可以把行李寄存在前台休息，天亮先去周边逛一逛。 哦、 一般普吉岛酒店是下午2点开始入住。 对对对， 对，我建议大家要买凌晨的飞机。 嗯， 对，这样的话你是上午就到了，就是。基本上落地的时间是普吉岛当地12点，中午12点， 差不多。 这样的话，你刚好到酒店就可以入住，然后你下午就出去了， 嗯， 对，吃个饭就可以开始玩了，这样是最好的。 对对，但是有些朋友没办法， 嗯、 就打了一个凌晨的飞机去了哈、 嗯。 半夜落地，建议各位您提前在国内订好接机， 嗯， 那边打车不难，但是半夜基本都给冷淡了 啊。 本来包一辆车去这个巴诺海滩附近酒店只要500-600泰铢、 啊， 半夜会变成一个人500泰铢。 啊， 一个人哦， 是这样的呀， 没办法， 现在都500-600泰铢了吗？ 哦、 好贵， 是吧？贵了，贵了哈。 嗯、 这个普吉岛的签证啊， 嗯、 提前签证 是 提前签证呢，比较省事，可以在像 TB 啊等等一些平台上找旅行社帮咱们的忙。 哎、 一般提供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和2张2寸白底照片即可。 嗯， 大概5到7个工作日出签，签证费用一般是200元人民币左右啊。 对，真的这个是非常便宜的啊， 比较便捷啊。 嗯、是 啊，你还有好多朋友呢，不是落地签吗？ 落 地签、 啊、 落 地签 排队有事儿、 啊， 对吧？ 落地签反正就是你要需要准备资料多一点了， 嗯、 除了护照和照片。照片之外啊、 嗯、 还需要打印往返机票行程单，填写落地签的申请表、 嗯、 和出入境卡，飞机上会发的。 对， 签证费用是2000泰铢，签证费相对提前签证便宜一点，不过办理的时候可能会被索取小费，这样嗯不好啊。 是的， 对， 出入境的时候呢，普吉岛要填一个出入境卡嘛、 嗯、 中英文对照哈，在2017年10月1号起，泰国就开始全面采用新版的出入境填写卡了、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相比旧版之前的这一版更加方便， 嗯、 由原来4页简化为2页、 嗯， 并增加了更为便捷的条形码自动通道系统。 嗯， 这个反正是有好多好多的信息哈、 嗯。 这个像那个背面填写更加简单一些，主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信息填写时均使用大写英文和数字。